叔叔您好，您来的还挺早的，您身体看您不错呀，我是石头。 说呀吧。 哎，那个你看我们这桌就您吃什么菜喝什么酒， 给那个点菜去啊，点菜啊。 Hello， 点菜啊。 吃什么面呗？ 火锅。 火锅好。 酒。 哦。 嗯。 完了。火锅来喽，酒来喽。来喽。 那个叔叔您看您就是经常见过世面，他们家火锅一绝，而且毛肚啊更是他个特别绝配。你看你 可以啊。来喝酒倒上。 马上 啊， 哎呀， 喝着 你看这怪我，你说我怎么能让您给我倒酒呢？我自罚三杯，我当小的，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哈哈，我先喝仨。 喝吧。 哎呀 我这个是吧，这个请你一来啊，这个还挺轰动的，我们家里都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看你这个酒， 抬酒啊，我酒，我再喝两口，我再喝两杯， 喝两杯， 那个祝您大富大贵， 好， 您长寿， 我也喝啊， 哎， 我跟你说啊，这个强子，你叫什么来着？石头是吧？强子， 我是强子，我是你儿子嘛？ 对， 石头， 哎，叔叔， 哎，我告诉你。 您说， 哎， 啊， 就是，还喝困了呢。 就你爸我，嘿、哎，我告诉你， 哎呦，叔叔，怎么您同意了？您同意这事儿？ 哎，同意。我现在，我现在也就是岁数大了。原来我告诉你，我一人我是喝酒，我是 千杯不倒。 哎。 千杯不倒，看来您老这水平确实练。 再鸡贼的人，我告诉你，都难逃我这酒后测人品这招， 是吗？ 哎，你明白吧？ 啊， 明白吧？ 我明白了， 明白吧？ 啊， 哎，你不信你这，哎呀，我也，你要不信，哎， 啊， 别来。对不对？ 是， 你问什么？问他。 我问谁？问强子。 哎，你问他。 强子是吧？ 是，没错。 你有几个熟都让叔叔给 喝趴下了， 都喝趴下了，而且马上看着人不咋地了，就不能合作了，是不是？ 不行，看你还不错嘛。 哎，你这我问问你 啊， 将来这个你们家这跟我的闺女要是你们要结婚 啊， 哎，你们住哪啊？ 那肯定住我们自己的宅子，在您旁边住呗。 在我旁边啊。 对，那时候什么时候方便就照顾您也合适啊。 哎，你这玩意儿说的。对，我呀这么多年我就想要个哥们人。 啊，这都是老人的想法嘛。 哎，是。 嗯。 你看你这个啊，你瞧我身体倒是 各方面我都挺好。对。 各方面哈。 啊，是。 哎，行。 嗯。 啊，你这个什么这个家里头没有什么。 没什么罗乱。没罗乱。像哥就我一个，我爹我妈特别的开明，放心。 独子。好。独子啊，行。家里没累赘啊， 没累赘，您放心吧。 喝着。 哎，走，叔叔您的，哎呦，您慢点，我干了。 小伙子， 哎， 你这人不错，不错，知道吧？ 您觉得我行就行， 以后。敬我呀、 哎！来，那个岳父大人在上，小婿这厢有礼。 什么岳父大人 啊？那怎么说？ 什么岳父？直接叫爸。 爸， 哎， 就定了这事儿就。 哎，来，喝着， 喝，来干， 明白吧？ 明白啊！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这俩醉酒的人，我以为能把事儿搞砸了，咋发展这顺利呢？也行。那倒成了，先别喝，吃点火锅行不行？别老光 吃。这，哎，等你， 哎，你们我来， 你别吃人家碗里的爹呀！我操， 您吃我说， 吃他碗里爹，哎、 爹，别吃，那不是毛肚，那是抹布，那是，别往嘴里塞，那个 什么不能吃？我强子你就不行，那我爸想吃咱就让他吃吧。 哎， 啊， 这 不孝子，